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6集。小娘，屋内气氛骤变，沈德川指尖捏着折扇，虽然安静，却像是下一刻就会痛下杀手。韩晴眼里什么也看不清，窗外的铁马叮当碰撞，树影萧瑟，跌在了他的袍边，被他碾在了脚底。沈泽川陡然莞尔， 先生肯投身于我的帐下，日后大小事宜皆可商量。乔天阳，奉茶。 姚文玉接了茶，拨了茶沫，没有立即喝，他的手腕还是与茶盏一色，却瘦得可怜。他望着那浮动的茶叶，自嘲道： 不必叫我先生，我在去都败给了学修主，被他打断了两条腿，险些丢掉性命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吗？ 姚文玉安静半晌。 因为我要和薛秀主下完这盘棋，输赢不定，生死不论。 翌日天没亮，沈德川就起身了。庭院里微凉，他照着件翠白宽袍，临案看了姚文玉的药方。 这身体啊，是用毒喂坏的。 乔天阳扶着茶壶，给沈德川沏了杯糙茶。 他能保住性命，实属不易。 沈德川端了茶。 按照薛修卓的行事作风，下的肯定是杀手。 他眉间皱了片刻。 腿治不好了吗？ 乔天阳磕着了茶壶，他拨上盖。 治不好了。 沈泽川茶也吃不下了，把茶盏原样放回桌面。 身体呢？他如今留在宅子里，什么药都不必吝啬，大夫说什么给什么。另外再挑几个细心的人过去照顾，不可怠慢。 乔天涯沉默稍顷，沈泽川便明白姚文玉的身体也坏了。他们昨晚谈话时，姚文玉就在频频咳血。他顿了许， 人起了吗？我去拜见。 沈泽川到时看侍女都候在檐下，静若寒蝉。他神色如常，掀开竹帘进去了。屋内没起灯，屋端有种冷清感，里边层寂，只能隐约瞧见姚文玉孤零零的背影。姚文玉似有所感，半回首隔着门帘说： 同知请进。 沈泽川方才挑帘扶手进去了。乔天涯自觉立在了外间，靠着墙壁听廊下的鸟叫。 此州即将入秋，同志最近想的是怀州之事。 姚文玉穿戴整齐，虽然病得厉害，却仍然不肯邋遢示人。只是他腿脚不便，即便极力遮掩，手上磕碰的青紫还是很明显。沈泽川仿佛没有看见。 此事确实令人发愁，早去不妥，晚去也不妥。我与周大人商议数日也没有定论。 姚文玉轻轻颔首。 怀州的事情有两难，一是难在江青山身上，二是难在落霞关关卡。此两难如不解决，此茶怀的商路就难以形成。但依我之见，这两件事情都不难。 沈泽川洗耳恭听。姚文玉看向新窗纱，外边的鸟叫聒噪，他咳了几声。 薛修卓担任护科都给侍中时，结交了江青山。这两人联手数年，齐心协力，不仅把绝西亏空的税银如数补上了，还把绝西十三城变作了大周粮仓。 只有江青山坐镇绝西，才能确保绝西正式清明，不会再出现今年开春时李北军粮案这样的大案。换言之，江青山离不开绝西，薛修卓一定会把他再度调回绝西，让他继续做绝西布政使。所以同知担心的怀州北调不会发生。 薛修卓在户科多级侍中的位置上滞留多年，下到地方做了许多实事，对各地的政情可谓是了如指掌，所以他才能与海良一起稽查花思谦的账簿。但同样的，姚文玉虽然没有出事，却因为常年游荡在外，对各地的政情也有所旁观。他们俩人身份不同，却都比长居去都的孔丘、曾玉等人更加熟知民情。 至于落霞关， 姚文玉收回目光。 离北已经脱离了去都的掌控，落霞关作为离北铁骑的前身，在此驻守的守备军全是离北王萧方旭的旧部，他们早已与去都貌合神离。就眼下的局势来看，中伯复兴对于离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落霞关巴不得出手相助，绝不会横加阻拦。 姚文玉说着又咳嗽起来。沈泽川随手递了茶给他，他道了谢，继续说： 多谢。怀州的事情十拿九稳，程峰先生与于大人前往就足够了。我以为同志眼下最紧要的地方不在北边，而在中伯内部。往东的敦端两州可以稍后再议，但是樊州一定要迅速拿下。 他们一直谈到晌午，费胜前来送药，沈泽川方才出来。他在门口环视侍女，最后对乔天涯说： 进来无事，让费胜和丁桃跟着我就可以了，你留在这里好生照料原主。 费胜原本以为这差事会落在自己身上，因为乔天涯管理禁卫，是沈泽川身边不可或缺的心腹，没成想他竟然这样轻易的就把乔天涯留给了姚文玉。但从另一面来看，这又恰好说明了姚文玉的重要，有乔天涯在此，谁也不敢怠慢姚文玉。至于沈泽川自己，还要另一层考虑。姚文玉心性孤高，虽然断了腿，可还是去都的贵公子，不会放任自己以狼狈模样示人。他今早没叫任何人伺候，就是不肯让人看见他受伤的姿态。费胜来照顾他，那不合适，光凭费胜这张喜好奉承的嘴都会弄巧成拙。乔天涯与姚文玉境遇相似，许多事情只有乔天涯最明白。乔天涯应了声，留在了这里。怀州的事情还要与周贵详谈，后几日沈泽川都在周贵的书斋里。姚文玉久负盛名，此周幕僚们也想要一睹真容，但是沈泽川以他病情未愈为由挡掉了这些名帖。萧迟也收到了信，回头叫乌子瑜让他寻个军将前往磁州，为姚文玉量身定做四轮车。乌子瑜跟了萧迟也一个月，他的兵与禁军相处的最好，逐渐生出同仇敌忾的气势。作战营的兵看不上他们，他们也不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，每次押运粮草到了营地就由人击队，确定无误就原路返回，退守在边泊营里，以免与别的营地起冲突。 什么四轮车呀？ 乌子瑜光着膀子跟在后边。 是咱们攻城用的，运粮用的，还是…… 谭台虎回头给了乌子瑜一拳，笑骂道： 是你去还是军将去？主子吩咐 办就完事儿了，我总得问清楚，上马前给备好材料。 离北军将手艺好，用料都是鸿雁山一脉产的，中伯的东西他们看不上。 代步用的。 萧迟也才下马，这会儿浑身都脏，他们刚从交战地下来，路上跑了六天都疲惫不堪。乌子瑜回身去吩咐人办，陈阳几个跟着萧迟也陆续进了军帐。帐子里原本的桌椅都挪掉了，空出的地方摆的是新做的沙盘。萧迟也迅速脱掉外袍扔给程阳， 双臂撑着沙盘边沿。 古今呈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